处于可控水平。俄罗斯军方表示，在普京下令动员后备军人的大约24小时内，至少有10000人自愿到乌克兰参与军事行动。克里姆林宫说，有关符合征召年龄的男性离国的报道被夸大，强调只有服过兵役、有特殊技能和战斗经验的人才会被征召。另外，俄罗斯多个城市星期三有人抗议局部动员令，人权组织估计超过1300人被捕。有报道指，部分被捕人士被强制征召入伍。克里姆林宫说，做法并不违法。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华南沿岸。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塔拉斯。在上午10点，塔拉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吹微风。今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24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18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1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80.4，跌2.6；阿里巴巴80蚊，啱啱转咗系79.95，跌9毫；盈富基金18.77，跌4仙；中移动52.15，升1.5仙；美团163.5，跌4；友邦保险69.3，跌3毫；新东方在线27.85，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29，瑞士法郎8.029，澳元5.211，加元5.825，新西兰元4.588，欧元7.72。每百日元对港元5.5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65。港金报1568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1.59美元，卖出16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接近狮子山隧道入口啦。咁另外咧，受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落连翔道，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宣道国际学校附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区元朗的公鞍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津柏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美花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口中环、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夫、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不要做会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飞得更高，打得更远，不过唔惊。 咩叫弹飞？ 弹啊弹！ 我弹飞强， 一个人 弹飞 出线，咁咪即系有呢个个人波咁样，我明白佢。 冇错，系啦，今日嘅系唱不完，唔好意思啊吓，大家都应该嗰、那个感受好深，同埋、 啊、 其实大家个压力都好大， 超大、啊。 首先我就系要开始咩啦？多谢你要单飞啦，系嘛？ 咩意思？ 多谢你要单飞， 点解要多谢佢单飞？ 多谢佢要单飞嘅话，咪真系可以睇到咯。因为我觉得佢就系佢躲喺你哋两个人嘅后边嗰样，基本上系真系睇唔系好到佢自己真正嘅实力嘅。 即系中国嘅古故事叫滥竽充数，系咪？ 冇错啦， 咩嚟噶？滥竽充数 吹咧就好似佢有吹，其实冇吹。 即系我眼见嘅就系嗰过去嗰几个星期啦，你发觉就系佢完全系懒散到去到一个点啊！就系我真系 踢都唔 喐眼啊， 踢都唔喐。 我都觉得系啊， 唔练歌嘅 系啦，好离谱啊，离晒谱啊！ 咁 即系我星途好开始暗淡嘅时候，我醒觉 有光亮，有冇光亮？ 有， 其实系人哋踢你出嚟啫，唔关你自己。吓， 原来真系 啊！你谂多咗。 哎呀， 马老爷，今日你单飞咧，我想问你练咗几耐啊？ 为咗你只歌两三日。 系啊，我知道佢有练嘅，系我每一日都督促佢 吓，喺度练啊。 佢开头就自己练，跟住今朝早我就捉佢一齐练，系啦。咁我觉得佢真系几好。 唔系因为你首歌真系耳熟能详，细细个听，同埋我觉得比较简单啲嘅。系啊， 唔好讲，唔好讲，一阵间俾大家一个 十。好啊， 好。唔系，好似已经咩讲 咗， 讲 咗 啦，冇所谓。 歌名唔重要，而系佢嘅表演个水准系呢个大家最 歌名重要噶，因为如果你唔话俾人听嘅话，可能大家听完之后会发觉以为第二只歌。 其实咧。 以为发女 寒，以为背走 咗，系啊！我其实想改个字啊， 发女寒， 真系想改个女字， 系咪先？ 发女寒， 佢唱完啲歌，我有本事啊，将首歌唱嗰边另外一只歌咁 啊！唔系啊， 连歌神都不要向你 我记得， 我有个建议，阿马老爷，你熟呢只歌嘛？咁咧一次唔得，下次得，今次系发浅寒，下个礼拜发女寒，再下个礼拜唔知发咩寒咁样样，一路 两个礼拜够啦，最多 唔好啦。 但系追姐都好大压力，今朝 好大。压力 咩事啊？ 因为你睇住噶， 我知 系啊，你讲啊。 哇！今朝我见到佢泪流满面，吓死我！一翻嚟我已经见到佢， 以为我有啲咩事。 系啊，哇！我真系几担心啊！我真系想扑出去睇下 边个， 扑出乜嘢？ 睇咩有咩人喺度搞搞 错？过百只，你边个恰我系嘛？ 系啊， 我见到你个样突然之间好惊， 真系。因为见到朋友突然之间咧，即系有一啲情绪上嘅波动咧，个个都会有啲啊咩事咧，帮唔帮到咧？但系咪衰咗佢咧？会有啲好多呢啲咁嘅思想斗争嘅。 我讲一样嘢，佢讲大话，其实佢唔系咁嘅。佢走埋嘅时候，我喺度索紧个鼻，跟住佢就诶，你个鼻冇乜嘢啊嘛？ 你唔系你唔系中咗？你使唔使做个 test 啊？ 你听我讲先。过往的日子阿约约翻亲嚟电台咧，好远嗰时咧，早晨，早晨咧， 系我都正常， 系咁嘅， 佢系咪？佢同所有人都系嘅， 系啊， 个个都讲 嘅，系啊，所有清洁姐姐 都系讲唔通嘅， 都系 早晨咧，但系今日。 系咪好人憎啊？冇啊！我要同你讲早晨，我连早晨都冇讲。 有 咩？有，我讲个早晨， 好冷淡咁样掉低两个字。 嗰个唔用冷淡，嗰个即系咧个情绪咧，佢唔想咁浮浮出嚟。 我唔想吓亲佢，系因为其实通常我哋都会大家都会坐低，大家倾下偈。 系啊，讲下是非啊嘛。 跟住我对唔住，唔好意思，我今日我真系唔得。咁跟住收尾我就讲咗俾佢听，究竟发生咩事？ 系啊， 咁一阵间我可以详尽啲同大家讲。 咁我 系啊，佢真系好识趣，佢即刻行开，佢话你自己平复。我个心情先，咁跟住咧，我就喺度自己喺度准备啦。好， 做功课 啦。诶，你继续。 咁暂时咧，我哋就唔话俾大家听啦。咁所以一切咧，就喺呢个风骚唱不完咧，就详细再 系啊。 自有分晓，因为其实我都惊惊地嘅。我有少少担心嘅就系我未必可以即系完成到呢一个使命，因为系我头先揸车翻嚟，我已经 情绪好波动。 其实系啦，咁因为就有一首歌，佢里面嗰啲嘢。是每一次你一唱的时候的话你看到啲歌词呢你会想返你好多嘢嘅。咁所以就係囉我好尽量囉。 知道。 其实呢首歌叫进强咋嘛你咁激动做咩嘢 进击的巨强。 进强。 进击的巨强。我终于。 巨喺边处边处巨人。阿强哥边处最巨人。 进击的巨人。 点解叫巨强啊你有几巨啊咩巨啊系咩巨啊 所以我好激动。 系厨具啊，定系咩具啊？ 点唱啊？呢首歌？ 你做乜走咁后啫？坐翻埋嚟啦！ 我要平复一下。 哦，你又要平复？ 系啊，我终于明白啦。 即系你两个都要平复。 原来俊强真系咁激动。 我就唔使平复嘅。 所以其实星期五嘅唱歌员对于我哋嚟讲嘅话， 系啊， 大压力。 系啊，一个好美丽嘅 训练嚟。 嘅一个唔系，我觉得一个又既美丽，但系其实又系一个 哀伤啊， 咩 都有嘅，咩 都有 啦，正嘅。 呢几个礼拜咧，其实阿 Yuri 嘅唱嘅歌咧都系感人嘅吓，包括有哥哥啦，我记得你上个礼拜唱啦， 有梅艳芳 啦，都唱一啲关于母爱嘅啦，咁所以好感人嘅。今礼拜咧，其实咧我自己都踢咗自己出嚟嘅，我冇再喺呢个傻人三重唱啦吓。咁我曾经邀请过我哋嘅编导欣欣嘅，但系欣欣咧佢睇完只歌，同埋佢太忙啦，佢话你自己搞掂啦。所以今个礼拜咧，我系自己搞我将会唱嗰只歌，都好大压力嘅。我录咗好多次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处理得唔好啦，我唱得唔好啦。第一，我本身已经唱得唔好啦。咁呢个歌咧就原来有啲地方， 你唔使咁样讲嘅， 我捉唔到佢。 系一个句多咗出嚟嘅， 我捉唔到佢，我真系噶，呢个肯定嘅，捉唔到佢拍子。咁所以我录咗好多次，直至头先我仲录紧。 我见到。 但我覺得自己都在 間房咯， 我即係就係因為咁， 就係因為咁，所以我錄唔到。你知唔知我行過已經好多次㗎啦？ 你霸咗你走，霸成招佢都係咁樣樣，你就放出嚟啦。 咁又唔好， 咁所以一陣間睇下點啊？ 好，拭目以待。 係啊，唉，我都唔知點算，真係唔好意思。星期五我唔可以鞋鞋啊。咁但係真係因為想有好啲嘅一個表現啦嚇，咁希望大家一陣間留意住我哋嘅風騷唱不完， 同埋今日我哋有校長嚟玩遊戲， 哇犀利啦！歡迎慈幼英文學校杜玉燕校長， 歡迎。當然仲有大點唱嘅時間嚇，間要少可以打嚟1872388，網上留言一陣幫你讀出好嗎？早晨繼續我哋星期五嘅節目，29度嘅氣温，我哋有呢一首歌《The Tide Is High》，來自有 Blondie 歌曲。 Do the things you do. 当年嘅呢首《The Tide》猜十点二十四分，29度气温，今日天晴炎热，吹微风，今日渐转清劲偏东风，多云。未来数天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我咧一个模范嘅家庭咧，咁啊每晚会有买外卖嘅，咁有一间咧叫做连锁嘅快餐店啦，连锁快餐店，咁我都冇买好耐嘅，因为我感觉佢嘅食物咧好，嗰啲叫咩 mass production 啊，好一批一批咁， 唔好食， 麻麻地咯，麻麻地，即系好流水作业啊，即系咁讲啦。咁啊，琴日啊咁啱经过咧，咁啊又去睇下啦，睇下最近有冇咩新嘅嘢啦。咁啊，果然见到有一样嘢咧，咩三重芝士。沙爹肠通粉咁啊，类似咁啦吓。咁 我真系 三重芝士通粉咪得咯。 沙爹 系啊， 沙爹芝士你冇得多啲啊。 系啊， 佢哋识嘅咩？ 佢哋 琴晚之后就识咗啦，但系唔啱。 系啦，即系再加个蚝油汁片底。 我当时个第一个感觉就好似你咁样啦，啱嘅咩咁样？但系咁啊。不如又试下啦， 即系俾个机会佢。 即系我相信，即系有啲厨师 有 啲，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佢唔系一个企一家一个人去整啊嘛，佢一间大公司。咁我相信，咁梗有原因嘅，咪试下咯咁样。好啦，咁但系咧，我见到嗰张，尤其是我俾张相吸引到嘅。嗱，芝士咩样最吸引啊？就系佢焗咗之后， 拉丝 即系嗰啲拉出嚟有啲芝士嘅，嗰张相系好吸引嘅。好啦，咁样，但系咧到我一埋去俾张飞佢。跟住咧，佢喺下面嘅柜桶就咁摆一盒上嚟，我已经有少少不安嘅感觉。 立即 焗好噶啦嘛， 一定唔好食。 焗好噶啦， 我就系咁谂啦。 啫，傻佬， 点可能？ 冇可能啊！呢啲冇可能焗好。 系咪先？嗱，你都系咁，我唔介意等，我唔介意等10分钟、15分钟，因为呢啲焗 嘢系要耐嘅， 系要即焗，同埋你咁先有嗰啲即系芝士拉上嚟嗰啲热嘅感觉噶嘛，冻冰冰就咁喺柜桶就咁 冻嘅。 暖，我唔系话佢冻，我又唔可以。 我最怕呢啲暧昧嘅温度。 系啊， 就咁样柜桶拉开就劈一头。 系啊，即系同你个心里边系冻嘅添。 同埋你睇到哑晒色噶啦，即系成盒嘅咧。 系。 好啦，咁翻到屋企都食啦，打开咧咩屎都冇，冇系芝士，咩雀屎都冇。 系咪比错咗啊？ 系啊， 系沙爹汁同埋系肠通粉，即系所有嘢都啱嘅。 咁你个三重芝士咧？ 系啊。 冇三重芝士， 乜嘢芝士嘅动静都冇啊！唔系，如果你一早整嘅，你好冇唔会漏嘅啫。我估即系咁谂咯。咁我就 系 想话，有阵时咧喺出边你买嘢咧，有时真系会俾啲设计图片啦、广告图片咧，令到你好心生一啲嘅美好嘅感觉。然之后你翻去咧，你会觉得吓咁嘅。 我要打断你呢一样嘢，呢一个唔系落差，呢一个系商品说明条例。 系啊，我知啊，如果系冇， 佢应该 系，因 为你冇芝士咧，系唔可以接受。 我又咁谂啦， 我会翻 去同 佢讲。 系咪佢溶晒咧？ 唔系，芝士你点会食唔到嘛？ 同埋三重，你三重，如果你就咁一块咧。用咗可能唔係好覺嚇，即係，但係你講到明三重拉起有拉絲嗰啲芝士嗰啲絲冇嘅， 你都唔使用咁多時間講啦。你同埋如果食到嘅話，你覺得你自己冇嘅，你應唔應該過去同佢講咧？其實最重要嘅係重點啊！你想買呢一個咁嘅腸通粉，都因為三重芝士 啊 嘛，但你冇喎，再加上仲有嘅就係沙爹汁。再溝腸通粉，你都覺得好奇怪。 我真係覺得好奇怪。 呢個配搭已經好怪㗎啦。 係冇錯。 你仲要冇啊？ 冇。 你照食啊？係 啊。 我唔會。 使唔使60蚊啊？你呢盒嘢？ 49蚊，49蚊。 幾多錢都係 啦。 係啦。你同我講明係有芝士㗎嘛？ 冇錯啊！呢個真係直過唔到喎。 係啊。 輸緊 喎。唔得喎。 大家有冇試過啊？即係你見到啲設計圖片好靚，而買翻屋企， 即係圖片自供參考啊嘛。 佢下邊一定會有一條細細行嘅字，跟住話俾你聽嘅就係。冇錯，呢個條呢個直指公差， 只係設計。我最記得嗰陣時咧，有啲樓盤咧，明明咧喺呢個黃市中間，譬如油麻地啊、佐敦，但係畫出嚟咧就係山啊、 下邊有 啲 樹 啊， 有 啲樹。後邊 仲有個靚女喺度行嚟行去， 係啊， 後邊仲有啲海豚跳起啊， 我知啊，我知你講緊邊度啊？ 有冇見過？ 有，即係咩海灣啊嘛？ 唔係好多啊，唔止得，唔係單一一個嘅， 係啊， 呢個無數。咁後來可能就少咗，可能真係俾人嘈得多，因為呢啲真係喂你。搞錯啊！ 冇少咗，一樣都係咁。 都係咁 啊！但係最後尾嘅時候，佢會好快咁樣讀一行字嘅，就話俾你聽，所有嘅嘢都係自供參考。係 啊，同埋咧就係個電視廣告一。 炸字喺度，你冇办法睇到 啊！一扎好密嘅字， 半秒 就系话俾你听嘅，就系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广告嚟嘅啫，系啊，买家同卖家自己要睇清楚。 咁不过咁，如果你买得一啲旺区，你都唔会期望后边 有海豚， 有个海啊，海豚啊，系咪啊？ 佢送海豚张相俾你咯， 有雀仔飞过。嗰阵时我睇啲楼盘广告，我觉得好不知所谓嘅，即系觉得你唔好摆明，即系你摆到明就呃我啦，系咪先？制造个假象。 咁但系我又觉得，如果你知道要買啲咁嘅樓盤嘅話，佢都擺到明係呃你，你都擺到明受。 佢營造嗰種氣氛啊嘛，我想你感受，即係都市嘅綠洲 嗰個氣氛噶嘛。你去到嗰個樓盤，你去到嗰個環境冇噶嘛。 喂，你有冇唔關佢事喎？ 係 啊，真係啊，我覺得有，係咯，我畫嗰個我覺得有，直情好大風去畫佢。 係啊，樓盤我唔好講啦，係咪先？但如果我真係食嘢嘅話，好多時候都會服嘅。咁有啲咧咪就係咁嘅，好簡單咁俾個 menu 你，全部咧都有曬啲相嘅。嚟嗰時候我哋對住咁嘅樣嘅， 我試過海鮮意粉， 明明我嗌咗李麗珍嚟個李麗蕊咁樣，你實會想即 係特別嗰啲海鮮意粉咧，真係得兩粒嗰啲青口酸啊，冇青口仔啊，好細粒， 冇其他海鮮啊， 係啊，冇啦， 真係咁，所以大家就叫嘅小心啲。OK， 好，十點半先喺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伦报道新闻。医管局公布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医院管理局联网服务总监邓耀亨表示，今次计划的目标是希望将内地医护知识专业带来香港，提升本港水平。透过交流计划，也都可以俾内地医护熟悉本港医疗系统。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来帮忙，得益的仍然是病人。邓耀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交流计划有四个范畴，包括医生、中医、专科护理和放射技师交流计划。目前已经收到内地提名八个医生来香港，他们都是经验丰富，在内地属于主任或者副主任医师，等同本港的顾问或者副顾问医生。当核实他们的证书之后，会交由医护委员会批出有限度注册，就可以来香港交流和合作。另外，护士方面预计会安排300个大湾区的护士来香港交流，首批有70个，会安排到临床和不同专科工作。海洋公园山下零售饮食娱乐商业区计划流标，海洋公园公司主席庞建仪说，本港疫情打乱了计划，投资者策略较为审慎，他对今次流标不敢意外，亦都有信心下次可以达成招标。庞建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今年2月向投资者发出邀请至今年7月截标，本港经历第五波疫情，令到不少投资者有更多考虑，最终未有人入标，主要有几个原因，包括因为疫情未能通关，海洋公园访客人数无奈由400万人次至到靠内循环剩低140万人次，餐饮零售业处于低位，市民的购物习惯改为多用网购等。庞建仪说，未来会再同政府商讨，包括形式、营运和有什么更大诱因吸引投资，希望令到海洋公园做到自负盈亏，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48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21宗确诊和627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四川和贵州分别有43宗，黑龙江1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就以黑龙江的221宗占最多，其次是西藏的131宗。内地累计248,900几宗确诊，5200几个患者死亡，240,000几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29,108宗新冠确诊病例，再多68个患者死亡，累积超过2456万宗确诊，28,000多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399人，比前一日减少29人。南韩总理韩德珠宣布，下星期一起全面解除户外口罩令， 但考虑到流感患者增加同埋疫情可能会喺冬季再度反弹，室内口罩令将会继续维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吹微风，今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18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27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7点，跌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7.4，跌5.6；阿里巴巴79.65，跌2；中移动52蚊，升9毫；盈富基金18.69，跌0.2；美团161.3，跌3.6。友邦保险69.4，跌2毫；中国海洋石油10.42，升2毫；新东方在线27.6，跌3.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2.05，瑞士法郎0.979，加元1.348，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124，欧元对美元0.983，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报1568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9.2美元，卖出167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受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去连翔道近住海丽村啦，快线仍然封闭，不过而家咧就冇较早前咁挤塞，咁只系车多少少啫。就系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连翔道近住海丽村快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和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口中环、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同埋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新中国成立，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有这个坚持。 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任何外国势力拥有特权的时代已经一去无回头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不配领导全国人民。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的帮助，还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用心展身。 纪律部队暨青少年团体庆国庆73周年暨回归25周年步操大汇演， 由保安局主办，五个纪律部队首次共同作出中式步操表演。 除了步操，仲有工作犬联合表演，以故事形式展示惩教处、消防处、香港海关及警务处各工作犬的日常训练。 9月24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 港台电视31、32，港台网站及 YouTube 频道，港台及各大纪律部队面书专页 同步直播。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啊，翻嚟我哋节目啊，10点40分。 听一次笑一笑， 系冇错，多谢阿杰哥。 世界更美妙， 冇错，开心心吓，所以我哋咧系好开心嘅。喺我哋节目里边咧，无论系窒啊玩啊，其实都系玩嘅啫吓。咁大家迟啲咧听我哋嘅新嘅效果就知道噶啦吓。 嗯。 其实咧头先讲到呢、這、一个中伏咧咁样样，我见到有一篇文章，佢咧广告点样为之？不實咧，即係話同佢嘅內容不符合咧，咁啊有啲嘅 criteria 嘅，有啲定義嘅嚇，係啦，咁啊首先 係啊，我陣間講少少啲 問翻你 嘢俾你聽嚇， 因為咧係不實㗎， 因為你哋自己做呢一行咧，即係你自己做呢行咧，你都會知道點樣唔好踩到嗰條紅線㗎嘛，係咪先？ 冇錯， 係你都唔想俾人哋話你，哎唔得咁樣 踩界， 係咪啊？即係冇人差就話，即係如果有人差都唔好啦咁樣。好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咧，佢裏邊有啲資料咧同现实不符嘅，例如话呢一个咧系来自非洲，你又佢来自欧洲，即系嗰个产地啊。 嗯， 呢一个系咪都等于已经系不实噶啦嘛？ 绝对不实啦，绝对不实啦。 但系头先咧，阿 Sarah 讲嗰啲，或者我哋平时睇到嗰啲图片同真实系完全系唔似嘅，或者即系系好一个好好靓一个原来真实买好好远好削嘅，呢啲又算唔算啊？阿广告， 但系人哋献予咗你嘅。 嗯。 人哋下面有一句嘢 喎，系啊，叫 你參考啫嘛， 系啊， 勸喻咗你噶咯。 所有產品都係嘅，就算我買個漢堡包咁樣，我記得以前有套戲咧，我唔記得個名啦，就講一個人咧，佢日日都好大壓力，塞車啊，成日俾老細鬧啊，走去漢堡包店咧買個漢堡包咧，明明見幅圖咧，哇，喺牛肉鬼咁大嚿啦，洋葱啊，芝士，佢自己個瘦掹掹，咁最後佢直情係崩潰咗啊，係啊，嗰套戲就講佢後屘咧就係成個人即係失咗控啊，喺個都市裏邊做咗好多唔應該做嘅事咁樣咯，咁呢啲係咪都算講佢真實㗎？即係嗰個漢堡包大細啊？等等等等， 嗱，佢通常寫住咧，並非實物原大嘅， 係啊， 因為你張相咁細，你唔通真係買個咁細嘅包咩？ 係， 唔通我想話俾你聽，嗰個包有幾大嘅話，我張相就要咁大咩？即 係 一比一，冇可能噶嘛。 嗯，冇錯啦。咁 你講得通嘅， 係講得通嘅呢啲， 一定講得通。 咁你不如你講下啦。咁你以前做廣告有 真係試過嗱，最過分嗰陣時咧就係。30年前做嗰啲減肥廣告，嗰陣時好興嘅， 係啊，個個都拍噶。 係嗱，嗰陣時咧，嗰啲雜誌好多雜誌啊嘛，每個禮拜出即 係 book A book B 啊嘛，通常 book B 後邊嗰啲咧叫做爛面廣告，爛面廣告就暗瘡 啊，減肥啊， 減肥啊，咁一紮 走唔甩嘅， 貼貼嘢嗰度就擁曬後邊啦。我試過幫一個客咧。減肥前後啊，咁就揾一個，其實好似阿Yui咁樣，即係唔好肥嗰啲，長大佢用電腦，跟住又整翻瘦佢。 即係張相其實係高 度長。係啦，係啦，即係減肥前減肥後，咁樣未算過分。其實呢樣嘢真係好呃人。 呢樣嘢其實踩唔踩，算唔算踩咗線咧？已經 即係呃人啦，係啊。不過有冇人揭發你或者嗰個相中人咁解啫？係啊，你要執得好咯。最離譜咧，就係我試過即係幫佢哋做一啲所謂嘅證書啊，即係外國人咧咁樣有張證書啊，又或者揾個洋人嚟啊，呢個就係 Mr. White 你講唔講得噶？ 講得過咗去啦 ，N 年前啦，而家冇人做呢啲嘢。 好， 即係有人咁做啦。我嗰間鋪都冇咗啦，嚇，咁就話啊，呢個洋人係咩減肥專家？ 即係有人咁樣做過， 有人咁樣做，然後一張書寫住喺度啊，又乜乜物啦。 但係千奇百怪，好多年前咧，我見過有一個朋友講開咧，即係啲廣告嘅製作。佢話有一次咧，拍一啲橙汁嘅廣告啦，咁要倒出嚟噶，加啲顏料落去， 係啊，會啊， 啲料好橙。 系啊， 唔靓咁样嘅颜色。 咁所以如果大家拎翻屋企倒出嚟，咦？点解同个广告嗰啲唔同嘅？我相信呢个可能即系冰山角，即系广告。嗱，我咁谂啫，我又唔系从业员，但我听呢啲咁嘅古仔都好似几多。 好多啊！ 即系令个产品出嚟咧系好靓，好靓嘅。 影相更加啦，系嘛？你搵摄影师专登去打 啲橙汁咧吓，加啲嘢落去，等佢结啲，倒出嚟咧。 呢个一定噶啦， 就唔会唰咁样唔好睇啊嘛。咁你慢慢倒落嚟，咁影张相。 即系你可以咁讲嘅，即系你从美。理学的角度令到佢咧出嚟嘅更加 吸引， 又吸引啦吓，即系好似我都分享过啦，嗰时有个女同事啦，佢无端端有星探咧，街见到佢，哎呀，小姐你拍唔拍广告？但系嗰个真系嘅，就唔系呃人嘅，咁真系揾佢拍啦，因为佢有头好长嘅头发，抌到你 pat pat 嘅，成个头发好靓 ，keep 咗好多年，揾佢拍洗头水广告啦，第二日翻嚟咧，个样咧系攰到好似一年冇瞓过咁样，佢原来拍咗一晚啊，佢洗咗几十次头，洗咗几十次， 哇，嗰啲头发有冇甩啊？ 因为点解咧？原来佢要查一啲类似浆糊与唔浆糊之间嘅，总之系啲糊状啊，查晒成把头发。点解要咁咧？因为一揈咧，佢就有一个波浪咁样， 一劈咁， 一劈 系啦，就唔会起丝， 唔会起丝，唔会散乱。咁但系咦，都系唔得，洗咗佢，因为嗱，嗰啲浆糊查咗就已经系 干噶嘛， 好快会又唔得噶啦嘛，再洗，再查，再洗，再查，咁啊拍咗一晚啊。咁所以如果你用嗰啲洗头水咧，你揈咧，你系唔会有嗰个波浪。型出嚟，但系佢就有啦。 所以要廣告嘅話，我覺得係一定會將啲嘢誇張， 啊、 我唔可以話係失實，但你一定會係誇張佢嘅好處，或者係俾到一啲嘅感覺，你會就覺得嗰陣，我著咗呢件衫咧，我就會變金城武噶啦。 係啊，係啊， 係咁 嘅。不過呢個有時候我自己一廂情願咁啫，人哋未必係呃我嘅。但係我睇個公仔或者睇嗰個圖畫，嗰個外國人著得咁靚，我 唔知啊。佢冇呃你啊， 佢 冇 呃呢個呢就 冇飲嗰支嘢，真係嗰支嘢嚟㗎。 但 係 真係會代入㗎，係 一個一種心理嚟噶嘛？ 呢個係會嘅，但係我自己都有少少我會知嘅，因為我冇我外國人咁長嘅腳啦，冇佢咁高挑嘅身形。咁我呢個我接受嘅，我著咗原來咧，原來我似八兩金啫喎，我唔似周潤發喎。呢個我自己身材問題，我 明白， 我唔會怪佢咯。你哋會唔會啊？即係你買完時裝著落去冇個 model 咁靚， 唔係個個都好似你咁樣嘅心態嘅話，所以咪就係其實基本上佢哋係不斷咁樣去揾啲最靚嘅 model 去拍廣告或者係點。到最后尾嘅时候，唔会有人告佢噶， 系啊， 个个嘅心态都一样噶嘛。我又唔系 model， 我有乜可能就着完之后好似佢咁啊？ 系啊， 但系我着咗呢件衫嘅话，我有嗰一种嘅就系，即系我沾到少少金腔啊， 系 嘛？我即系我沾到少少边嘅话，我都会觉得啊，就系开心咗。咁就呢个就系佢哋嘅牌子俾到你嘅一种感觉咯。 有一次我真系好冲动，想买一件大肚腩恤衫。就香港 大肚腩 咩叫大肚腩？ 佢有一個牌子連鎖店嚟嘅，香港嘅，而家唔見啦。佢就有一個 model 公仔，就係一個男士咧，有個肚腩凸咗出嚟嘅。佢嘅恤衫嘅設計咧就係上窄下闊嘅，真係預咗個位啊！我好想買啊，但 係你唔使買呢啲啊，其實你買大肚裝咪得咯。 孕妇裙啊， 系啊，孕妇裙咪得咯？你点解唔去买啫？或者孕妇嗰啲 咁孕妇仔裤，孕妇系俾孕妇啊嘛，佢系孕妇啊嘛， 但系 佢唔妇啊嘛。 OK， 孕妇嗰个咁咪就好似佢形容咁样啦，就 系 上窄下阔 啊 嘛。 但 系 嗰啲系俾女人着噶嘛。 系啊， 佢要买啲男人着 装恤衫啊。 但系你又讲得啱嘅嗱，其实有呢个商机嘅。我嗱并无贬义啊，我见到阿马小强啦，或者一啲嘅大肚腩嘅哥哥咧，佢哋咧就好辛苦啊。我就攞马小强为例咧，佢嗰啲恤衫永远扣唔到。嗰兩粒紐，佢條皮帶永遠拉到低一低，托住個肚腩。我有個朋友又係咁，我問佢：我話你個肚腩咁大，你幾多腰圍？30，你30，我都係30喎。 係 你唔明㗎啦，我將個皮帶 下腰圍 係啊，又咁拉又咁低。其實佢唔係我哋圍住個肚啊，佢係托住個肚啊。咁但係如果你出啲孕婦衫，咁啊全部都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啲個設計本來就係俾大肚腩，我唔知有冇咧。其實坊間可能 有 喎， 有 係啊。 你試下可能 結果有冇買 做到另外有冇啊？像出嚟噶， 因为我觉得唔好睇咯。我谂下谂下，都系算好， 都系着翻件普通。 你觉得你 爆楼好过啦？ 你觉得咩情况之下你会好睇？我想问下， 唔会唔话俾你听， 因为未谂到，谂到话俾我听啊。唔系啊，真系咧，买孕妇裙啦，我买条俾你啊，不如 好啊， 系啊，你着出嚟，跟住青蛙跳。 That you've probably been crying forever. 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must take you home to listen to my heart. Oh, my heart. If I stand all alone, will the shadow hide the colors of my heart? Blue for the tears, black for the nights, feels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If I stay here, won't you listen to my heart? Oh, my heart. The man goes to Rod Stewart. Don't ask about it.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Oh, my heart. 网上情缘，爱情令一切变得简单。咩意思？当你拥有一份好开心、好满足的爱情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简单。不需要吃好好的东西，不需要去好靓好靓的地方，不需要做些什么，只要有他陪住，那已经足够了。可能望住天上的星星，可能感受住一些微风，可能什么都不做，已经足够。 Outside the rain begins, and it may never end.So cry no more on the shore, a dream will take us out to sea forevermore, forevermore. Close your eyes and dream, andThe window, come alive.

时间早上11点，先听新闻报告。 向投资者发出邀请，自今年7月接标，本港经历第五波疫情，令不少投资者有更多考虑，最终未有人入标，主要有几个原因，包括因为疫情未能通关，海洋公园访客人数无奈由400万人次至靠内循环剩低140万人次，餐饮零售业处于低位，市民的购物习惯改为多用网购等。庞建仪说，未来会再同政府商讨，包括形式、营运和有什么更大诱因吸引投资，希望令海洋公园做到自负盈亏，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华南沿岸。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塔拉斯。在上午10点，塔拉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1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吹微风，今晚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17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33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0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77.4，跌5.6；阿里巴巴79.45，跌0.4；中国移动51.8，升7毫；盈富基金18.68，跌0.3；美团162.2，跌2.7。中国海洋石油10.34，升0.2；友邦保险69.4，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2.38，跌3.8；新东方在线27.65，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18，瑞士法郎8.025，澳元5.202，加元5.825，新西兰元4.583，欧元7.718。每百日元兑港元5.5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79。港金报15,6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0.32美元，卖出1,6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出九龙方向落去连翔道的支路近住海丽村的快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但是现场现在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就是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连翔道近住海丽村的快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广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my

校长早晨，校长，我今日做班长得唔得？ 可以啊。 Oh, OK， 但系我班长，班长系佢自己话嘅咩？咁我又做班长得唔得？ 都可以噶。 咁啊，全部都系班长。 校长，校长。 冇校长，我做 prefect， 我做 prefect，prefect 我系罚人罚企啊，系揸个牌咧，我系 prefect 罚企咁样样。 冇所谓，中意做乜就做。 好嘢。 校长 讲 话。 校长，你喺学校系咪都系咁 easy going 嘅，咁顺德人？ 中意点就 点 啦。 OK OK OK。其实做校长难唔难噶？即系咪成日都劳气噶？会唔会噶？ 都唔会嘅。我谂工作啫，同埋其实而家嘅年青人啊，都好好好嘅。佢都好好即系点讲咧？唔会话劳气呢样嘢咯，即系反而系啊系啊，反而大家又倾又讲咯。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小学咧个校长好恶噶，同埋咧我仲记得嗰时仲会系罚企啦，甚至会打手板啦，嗰啲嘢 体罚嘛。 嗰阵时啊系啊，而家唔得啦，我知啊，即系我哋嗰时仲会咁噶。 系咯，如果以前唔系咁嘅话，我谂我应该会高啲噶。 我成绩会好啲，更加有成就。 我会靓仔啲，如果冇嗰啲好。 最紧要 你赖都系赖啦。 好啦，开始我哋问问题嘅时间，欢迎校长一齐参与吓。我问先好冇？好嗱，泰国嘅泼水节，校长都听过啦吓，大家两位同学听过啦。咁但系呢个柬埔寨有一个叫送水节，嗱，记住佢唔系泼水，系送水节。 辉哥送水啊？ 系啦，辉哥送水。为咗乜嘢原因举行嘅咧？送水节、哦、四个原因，得一个真嘅咋？第一，太多雨啦，破坏农作物，于是举行送水节，送走啲雨水，希望唔好再落啦。第二，农作物丰收，感谢雨神带嚟嘅所有好运。第三，感谢河神，唔系雨神啦，系佢哋条河。驱走病魔，因为佢哋信嗰条河咧系有啲好运嘅，咁啊来浸一浸病嘅时候带嚟好运，所以有一个叫送水节。第四，感谢呢个河水为人民带来好多嘅农作物嘅收益，因为你种咗有收益，于是咧就将河水喺旱季嘅时候送翻大海，叫送水节。 我想请问呢个送水节系咪每一年都有噶？ 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都有嘅，即系好似人哋嘅泼水节、新年。 冇错啦，一个 annual 嘅 festival。 一个就系雨神，一个就系河神咯。 嗯，冇错啦， 佢哋一样咯。 第一，雨量过多；第二，农作物丰收。第三，感谢河神；第四，亦都系感谢河水为人民带嚟嘅利益。 我想问系咪个送字啊？送走个送啊？ 冇错，送走个送， 即系迎送个送， 唔要啲水， 系啦，送走。诶，或者系送水、啊？ 其实送走， 即系我送嘢俾你。 送， 其实老师啊，唔系校长啊，其实送咧未必唔要嘅、 哦， 反而可能系送佢走，哦、即系一种宽送。 系啊，宽送啊嘛， 宽送都得噶，唔系唔要啦。唔要嘅意思咧，就系好似抌走佢咁，系咪？ 咁、嗯、但系你送礼物嘅话，你都系嘅，就系你俾人啊嘛。 冇错， 系咯。 所以你点样去演绎呢一个字啦， 校长佢古古画画嘅， 我 一向都系古古画。 你小心啲睇个样，你知啦。 校长，因为我近得啊，你隔篱嗰个马小强多啊。我以前个人咧又正直啦，又好学啦，又勤奋啦。 但最中意嘅赖人咯，佢。 唔紧要，唔紧要， 我听下校长有咩高见先。我哋 校长你点睇啊？ 我始终觉得， 即系我哋三个可以连成一线。 为我觉得送未必唔要啦，可能真系可能请佢走啦、多得制啦、分啲俾其他人啦。 你倾向于呢一样嘢？ 我倾向呢样 啊吓，因为喺柬埔寨，柬埔寨， 柬埔寨系啦。咁、到底系咩咧？ 你咁你系河神定系雨神啊？ 我系觉得因为大自然有啲嘢可能系分得唔系好平均 啊吓。 咁于是既然我哋好似多咗少少，同、人哋分享 啊吓、 送出去同。 但系我觉得系每一年，每一年要咁做嘅话，我觉得冇咁多嘢嘅，系感谢佢啫。 嗯， 唔系我拣 C 驱走病魔。 嗯， 我拣 C。 嗯， 校长咧， 我拣 A 咯。 嚟 A 系嘛？ 我拣 A。 A 系雨量过多， 系啦，太多。 B 系咩嘢话 ？D 系感谢河水为人民带嚟利益。 D 咧，感谢河水。 河水、 雨水咧，咁雨水咧，你有两个感谢嘅喎，系嘛？ 冇错，嗱，记住咯，第一雨量过多，所以咧要送水，送走啲雨水。第二感谢雨神 rain， 第三感谢河神。雨神咧就感谢佢农作物丰收，感谢河神咧就系驱走病魔，吓啲人浸一浸啲河水。最后一个咧就感谢河水为人民带嚟农作物嘅利益。 三个感谢啊， 系咯， 我知啊， 系有唔同，系有 唔同，感谢唔同嘅嘢，系啦， 系有唔同。 所以你觉得应该系咪应该喺感谢里面度拣一个，三拣一咯？ 校长， 我拣咗 A 啦。 好嘢，我中意校長呢一種咁樣嘅， 佢堅持 錯咗唔緊要， 我好嘢， 長知識啊嘛， 係啊都好，你係咩？ 我揀 C， 我都係揀 C。 咁我感謝。好好混亂，咁我感謝 D 啊，我係 D。 頭先你已經揀 D 嘅啦， 係啊 ，A、C、D 有冇人中？ 聽嗰位家長有冇提示？ 提示 A、C、D 有冇人中？ 打電話問朋友咁啊。 一二三四，你揀咩？你用手指得噶啦，你用手指得噶啦。 係 一定二定三定四，你揀。系啦， 四好，即系两个 D， 一个 C， 一个 A。 因 为 今日咧， 啊 校长有位好嘅家长陪同一齐嚟嘅， 咁 啊坐喺隔篱房吓。 好， 但系呢个家长唔撑啊校长个 A， 撑咩啫？系 啊，撑咩啫？大家嘅意见 唔同 啫。 好，去睇事。 好，我讲翻送水节呢一样嘢啦。 系，正确答案系。 我而家讲俾你听就系。好啦，咁咧其实咧每年五月就会雨季嘅，啊简佩泽，咁就好多雨水啦。咁部分咧就落河度，倒灌入一个湖。咁喺湖里边咧就好多鱼虾蟹就丰收啦。到到雨季结束，呢啲湖水咧就会涌翻入个河，送出大海。即系话答案系 D， 李丽阳啱。 我唔得， 家长都啱， 好嘢啊！ 系 D， 感谢河水为佢带嚟嘅农作物嘅收益， 一定系感谢。 所以将佢送翻去大海，送翻去大海，就叫送水节。犀利啊！李丽蕊吓，逢古逢古必中。好，翻嚟就会有李婆出题。 若你愿耐心等多一天。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只字未讲失宿醉。顺便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一般咧，歐瑞強呢個盼三年啊，唔好有意思，因為而家啲疫情咧三年啦，咁希望咧盡快咧回復我哋嘅常態。好啦，到第二位出題嘅朋友同學仔就係 沙拉利。好啦，校長 係，我會努力。 你好， 校長幾謙虛，校長幾謙虛。 好 恐怖！ 好啦，咁我哋又有小强同学啦，同埋有呢个张张同学嘅。 校长今日好似个学生。 系啊，好惊 你 啊！唔使惊， 你嚟学 嘢，系咪啊？好啦，嗱，而家嚟问啊呢条问题咧，就系大家要食个寿司啦，系咪？嗱，寿司系源自日本啦，其实喺古代嘅时候嘅咧，佢系一种嘅就系盐渍菜嚟嘅。咁当然啦 ，sushi 喺而家嚟讲咧，唔单止话咧就喺日本啊好受欢迎，其实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嘅话都会知道系啲咩嘢嚟嘅。大家知道寿司一定会有嘅系乜嘢啊？ 饭 啦，仲有咧就系有一块海苔包住佢嘅。究竟啊，用一个海苔去包住一个饭团嘅， 是边个发明的呢？ A 医生， B 赌徒， C 将军， D 小朋友。 可唔可以俾啲故事我哋啊？ 俾 一阵间系啊，个故事唔可以话俾你听啊。 系啊， 因为讲咗个故仔，小朋友，小朋友，海苔以前其实系冇嘅，但系就有一个传说，就系讲紧话，就系因为咁样嘅一个故仔嘅话，所以以后嘅寿司咧就要用一块海苔包住一啲饭团，所谓叫做咧就系寿司啦。 边系赌徒啊 ？A 医生 ，B 系 B 赌徒。C 将军赌钱嗰啲人，而 D 就系小朋友。 嗯，冇噶啦，呢个撞噶啦。其实无迹可寻。 我估将军。 嗯， 系啊。 好， 校长 咧， 医生。 你估医生？ 好，有冇人中？ 一个 A， 一个呢个咩话？你系？ 我系将军啊。 将军，跟住小朋友。 家长。 系啊，家长，家长。 唔系唔准偷睇噶吓佢。 佢睇个答案。 三系咪啊？系咪啊 ？OK， 三 将军啊， 将军系咪？ 有冇人中？ 好，即系两个将军，系咧一个医生同埋一个小朋友。 有冇人中？ 咩咩冇人中啊！ 系啊，点 解噶？赌 徒啊？ 点解嘅？ 系啦，喺日本咧有一个有趣嘅传说咧，就系话，因为咧就从前有一位日本人咧，佢非常之好赌嘅，总系咧令到佢嘅妻子咧要准备好啲饭团咧带埋去个赌场度食啊，方便佢可以解决就系食饭嘅问题咧，因为佢可以安心赌钱啊。点不知有一日佢食饭嘅时候，觉得饭团实在太过黐手啦，又黐啲钱啊，又黐住佢啊咁样，所以咧就要将佢咧就系话逼佢个太太咧就要将佢无奈地要揾个服务生要咗有一片嘅海苔包住啲饭团嚟食啊！点不知咧，佢觉得咁样嘅话咧，包住饭团系更加方便同埋更加美味啊！就系咁传咗开去嘅话咧，以后寿司就系咁样有块海苔啦。 好多嘢咧，真系撞出嚟。你哋有冇听过呢个雪糕嘅故事啊？即系有个雪糕桶同埋雪糕嘅故事，有冇听过？ 有个雪糕球 系啦， 点解会摆喺雪糕桶度？ 因为有两档，一档咧就卖雪糕嘅，好生意，杯都卖晒啦。以前用嗰啲纸杯卖晒啦，咁点算咧？另外一间咧，隔篱个铺头卖嗰啲饼啊。即係嗰啲好似一個餅咁啦，冇生意喎、啊、薄餅咁、那個嗯、啊，不如你俾曬薄餅我，我嚟俾啲人咧，我嚟托住啲雪糕食啦，我冇曬杯啊，今日咁樣，就係咁就變成而家嗰啲雪糕啦。 所以你咪估唔到咧， 真係估佢唔到啦， 好 犀利啊！ 哎呀， 好 啦，跟住到長面馬， 到我啦。好嗱，喺50年代咧，歐美咧有一個叫丁克族。丁克族咧就系 DINK 系啦，咁四个字母其实 stand for 四种嘅生活态度嘅。咁后来50年代之后咧，去到80年代咧，呢种态度咧就传遍去亚洲嘅。咁 DINK 到底系 stand for 乜嘢咧？听住啦吓。A dual interest no kids dual 啊，即系双倍。B 我用翻 double 啦 ，double interest no kitchen 冇厨房，即系双倍嘅兴趣。 第一个系咩？我听唔到。 double interest no kids 冇小朋友，即系生活态度吓。当时欧美人嘅生活态度。B 就系 double interest no kitchen， 即系唔煮饭。C double income no kitchen 双倍收入唔煮饭。D 就系 double income no kids 双倍收入冇小朋友。呢种系佢哋生活 态，好混乱 嘅，系啊，系好混乱噶，所以咪就系学下分析咯，学下冷静你个头脑咯，成日喺度嘈 咩意思啊？你而家咁恶，咩态度啊？你 应该要 校长， 对唔住校长， 你应该要有善对待同学， 系啊，嗱， 系啊。 或者你睇下啲人啦， 系啦，唔识唔紧要，最紧要问。 唔系啦，你咩态度啊？ 我 系 咩态度？ 我系 perfect， 你佢客气。 嗱，我道咗歉噶啦，校长佢仲喺度遮住。 最紧要识道歉吓，识得改过就得啦，系啦。 系 D I K， 系啦。 我估啲 唔系，双倍兴趣， 我估最 尾小朋友， 我估最尾 双倍兴趣唔煮饭，跟住双倍人工，双倍收入冇唔煮饭。雙倍收入唔要細路， 我估最咩 D，double income no kid。 五十年代啊， 系啊 ，double income no kid。 去到傳到80年代，亞洲都係咁樣，一種生活嘅態度。 D I N K 年青夫婦嘅生活態度。 校長咩啊 ？A 係咪 ？Double interest no kids 係啦 ，no kids。 我係最咩 D， 享受生活啊嘛。 No kids，no kitchen。 快啲啦，一分鐘啊。 十哦 ，OK 啊，咁我 A 啊， 兩個 A。 D， 兩位一個 D， 係 啦，有冇人中？ 家長， 快啲， 都係。 答案係 dog。系、哦、啊，阿梁继章啱啦，就系、是、双倍人工，唔要小朋友。 其实真系几正噶， 系啊， 即系两个都做嘢，咪、 啊、 double income咯， 啊、 又冇小朋友，哇！你谂下几？ 系啊，因为五十年代战后咧，即系萧条啊，佢宁愿搵多啲 钱。但系我又要讲翻，即系校长同佢同意，有小朋友咧，咁有另外一种嘅生活情趣同埋一种快乐喺度嘅。我哋已经唔系讲话养儿防老嗰样嘢，已经唔系讲嗰样嘢，而系话咧有个小朋友一齐分享佢需要你嘅，咁大家有一种嘅互相。嗰种爱啊，关怀好开心， 即系 种被需要嘅，冇错啦。 但如果生到你咁嘅小朋友咧， 就开心 咧。 生到你咁样闭翳啲，哇！佢都话 好嘅， 系嘛？ 各有各嘅特色嘅， 系啦。 你呢真系叫嘴嚼嚼，我话俾你知， 公道啊！ 各有各嘅特色，系啦。 但系乜嘢特色啫？ 系啦，冇错啦。 冇特色， 所有父母都觉得自己个仔同埋你系宝贝嚟 嘅。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要交俾11点半新闻，咁返嚟呢就由校长啊杜玉燕校长问我哋问题，惊唔惊啊？ 唔惊、 啊、准备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市民由感染新冠或者接种疫苗而产生的防重症免疫屏障已经相当稳阵，加上有高成效的新冠口服药，将入境检疫措施放宽到零加零，即是取消酒店检疫和家居医学监察，从医学角度而言是稳妥做法。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有大约300,000长者经过一段长时间仍然未接种新冠疫苗，但当局可以透过加强检测和及早诊断用药处理，无需因为低比率的未接种人口而影响整体复常路线。何柏良又说，实施三加四检疫安排之后，今个月绝大部分输入病例都在入境头三日发现，四分一就在第四至第七日发现，而且属于低传染性个案。他認為當局可以放心取消檢疫人士黃碼措施，容許這些抵港人士到餐廳堂食。海洋公園山下零售飲食娛樂商業區計劃流標，立法會議員陳家沛說不感到驚訝，說有關商業計劃屬於捆綁式投資龐大，疫情下難有機構願意投資，他希望海洋公園董事局檢視相關方案，今年内重新招标。陈家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海洋公园的山下商业计划属于捆绑式，中标机构要处理零售、饮食和娱乐业务，要有庞大投资金额，现时情况下叫人投资是有困难。财政司司长也下调本港全年经济预测，经济不明因素打击信心。他希望海洋公园董事局内部能够讨论可否拆细投资方案，减低投资金额以吸引不同投资者。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香港排名下跌一位，在全球排第四，新加坡超越香港升至第三位，仅次于纽约和伦敦。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由英国一个智库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表，对119个金融中心进行评级。报告指香港的整体评分是725分，比上期报告上升10分，整体评分比新加坡少1分。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和声誉五大范畴中，香港除了金融发展程度排名由第十一升至第七，其余的排名都下跌。特区政府发言人说，香港作为全球领先金融中心的整体评分上升，在金融业发展水平方面的排名比上一期跃升四位。报告亦指，相对其他主要金融中心，香港金融从业员对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竞争力最为充满信心，政府会继续吸纳意见，勇于改革，巩固和提升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748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121宗確診和627宗無症狀感染。新增本土確診個案中，四川和貴州分別有43宗，黑龍江15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就以黑龍江的221宗佔最多，其次是西藏的131宗。內地累計248,900多宗確診，5,200多個患者死亡，240,000多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炎热，吹微风，今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95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377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7点，跌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77蚊，跌6蚊；阿里巴巴79.45，跌0.4；盈富基金18.65，跌0.6。中移动51.85，升7.5；美团161.1，跌3.8；中国海洋石油10.32，升1毫；友邦保险69.45，跌0.5；恒生中国企业62.2，跌5.6；新东方在线27.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2.13，瑞士法郎0.979，加元1.349，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124，欧元对美元0.983，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报15,640蚊，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0.1美元，卖出1,6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但系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就系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落去连翔道，近住海丽村嘅快线需要封闭，现场未有挤塞嘅，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暂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就排到去波斯富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黄埔的环海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环海街近住海明轩的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嘢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雍王回想百里氏做的各种黑心事一怒之下下令禁足百里氏30日凤翔原本想去慰问母后百里氏但是母后扮可怜博同情凤翔硬起心肠坚决不同意母后安排的婚事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敢问大师，想调运工作安全又放心，应该要点做呢？ 一字记之约衫 吓，请问系着边款嘅开工衫呢？ 我讲紧嘅唔系着嗰啲衫啊， 而是数目字三啊。 哦，即是三点先吊运就最安全。 错。 三个人一起吊运 都错。 啊，大师啊，你开股啦。 我讲的是333试吊程序啊。听实咩儿康康节目时段里面的二台华你知会教你安全吊运的资讯啊。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紧风骚快活人，提嚟大家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快啲打电话嚟，一阵间十二点半嘅大点唱。 你又知唔知？跟住我哋同学问完之后，就到校长，都系今日我哋嘅嘉宾，持有英文学校杜玉燕校长，有请。 Hello， 第一题 系关于数学题嘅。 哎呀， 系啦，嗱，我谂咧，大家。好细个已经学识计圆形的面积啦，系咪半径乘半径乘以派，半径乘半径乘圆周率。 其实我唔记得噶啦，已经 唔怕，照背得。 已经唔记得。 系啦，好简单，我唔系要大家计数，系问啲同圆周率有关嘅问题。跟住两题都系关于圆周率嘅，想问大家咧，知唔知圆周率日系边一日呢？ 哇！ 圆周率日 系啦，每年嘅365日里面有一日叫做圆周率日。 嗯。 究竟是哪一天呢？這題應該簡單一點，有四個答案給大家選。 好。 A 1月5號 B 3月14號、C 5月9號、D 7月22號、 好。 兩位同學可不可以拔三尾、 不是，我想是 是有什麼問題？ 校長，我想問一下這個圓周率 日、 有什麼用？為什麼即要有 一天？沒有，那些數學人，你知道喜歡計數的人呢，我自己都教數的了以前、我是男校嘛，持有男校、所有男仔都很喜歡計數、喜歡計數的人呢對於數學是瘋狂的， 是、 他可以不睡覺真的去計數、真的去鑽研數學的問題、所以喜歡數學的人呢，他就將全年的某一天定咗做呢个圆周率日啦。 好，校长，有个问题想问嘅，就系呢一个嘅圆周率日咧，同圆周或者系同圆圈有冇关系啊？定系嗰个日子其实系完全无关嘅，只不过系定。 阵间要讲答案咯，讲古仔俾你听啦。又我头先阿小强讲古仔俾你听，你咪知咯。 我撞 好啊， 三月十四号。 有冇原因噶，同学？ 一阵话你听，而家有原因啦、啊。我呢个 咁中意数，校长可唔可以讲多次四个答案啊？ 好啊 ，A 系一月五号 ，B 系三月十四号 ，C 系五月九号 ，D 系七月二十二号。 三月十四号， 三月十四号， 我拣三月十四。 我系一嚟我就想拣三月十四。 咁啊 ，Michael， 我拣七月咯。 好啊， 七月咯。 七月 家长 即系两个 B 一个 D， 系啦。 家长拣都系拣 三月十四，三个三月十四号。 冇错，大家好醒啊！大家果然系 派啊嘛， 冇错啦，派三点一四啊嘛，近啲啲，所以就 系 三月十四号啦，大家好叻啊！ 其实啲 over 七嘛， 系啦，其实啲数学人咧好得意嘅，三点一四就系去到小数后两个位嘅近似值啦。其实一路落去噶嘛，呢、這个派系一个 irrational number， 冇理数系无止境噶嘛。三点一四之后佢仲有咧三点一四一五九，咁所以有啲人咧甚至乎将三月十四号下昼可能下昼一点五十九分开嚟庆祝，甚至乎有啲如果廿四小时嚟计咧，啊就将三月十四号嘅下昼。3.09分嚟慶祝，因為15159啊嘛，所以佢哋真係愛數學到瘋狂嘅程度咧，就係咁啦。同埋唔好睇少呢個圓周率日啦， 因为在2009年呢，美国众议院是正式通过将每年的3月14号呢定为圆州旅日 Pi Day。 哦， 真係好認真嘅，其實大家都 會慶祝㗎， 係啦，冇錯啦， 有認真對待嘅， 係啦， 好嘢， 一分， 係啦，所以中意數學都可以有佢嘅 有趣 嘅 地方。 好， 第二題都係圓周旅日，不過就比頭先嗰題複雜少少嘅，即係都係同圓周旅有關。第二個問題就係問，請問以下邊一個日期啊係圓周率近似值日？圆周率近似值日啦， 咁多日 次系啦，好多日噶。 数学家得闲得滞， 系啦，冇错啦。数学家换嘅时候谂咗好多嘢。嗱，四个答案 系 A 系4月26日、，B 系7月22日，C 系12月20日，D 系12月21日。 7月22日， 7月22日。 我都系 7月22日。 B Michael 啦。 咁啊，咁我跟行咯， 跟次 系啊， 七月二十二， 全部都系 七月二十二， 全部都系买呢个 七月二十二， 七月二十二， 冇错，大家系买中咗七月廿二，不过 我哋唔系买嘅校长， 我要补充一句啊，大家要长少少知识啊，因为咧圆周率近似值日同头先圆周率日唔同嘅地方就系圆周率日咧就每年得一个啫，但系圆周率近似值日咧。其实头先我讲嗰四个都系 吓，点解啊？ 大包围 咁，即系头先嗰四个答案都啱噶。 系啊，咁要解释下俾大家听啦。嗱，大家最容易去揾到出嚟嘅就七月二十二号啦，因为头先阿 Yu 都讲过，圆周率 pi 就系22/7啊嘛。咁呢个咪等于日期嘅7月22号咯。呢个系容易理解嘅。但系点解4月26号都系咧？呢个就复杂少少啦。等我慢慢读俾大家听。点解4月26号系圆周率嘅近似值日咧？因为呢一日4月26号咧，地球公转咗大约2个天文单位嘅距离，而以地球公转轨道长度除以呢一个距离咧，就系、是、等于圆周率嘅数。呢、這个比较复杂啲，系啦，4月26号比较复杂啲，我哋摆埋一边先。但系跟住点解12月20同12月21都系咧？原来同我哋中国有关。 哦， 原来我哋中国咧宋代有个数学家叫做祖冲之，佢咧自己啊。求出咗，原来是有一个数是比七月比应该比22/7咧，系更加贴近嗰个派，就是355/113，355/113。于是后世就话，既然是咁，不如我哋就定每年嘅第355日，下昼嘅1:13。就慶祝呢個圓周率近似值日。咁點解會有兩個日子呢？因為355日是一般的年份，即係365日當中的第355日就是12月21日。咁所以12月21日咁咪就係一個圓周率的近似值日咯。但是遇到闰年。在366日当中咧嘅355日咧，就系12月20日啦。所以12月20日都系圆周率嘅近似值日。 明白。 好，佢庆祝嚟做咩？ 其实你头先你应该嘅就系话就系 all of the above。 系啊，所以系啊，但系大家都答咗其中一个嘛，都系啱嘅，叻嘅。 佢想我哋是但答一个都啱。 系啦，最紧要有成功感啊嘛，做学生。最紧要有成功感。 好啦，第三题啦。 如果 有 2分， 冇错啊，大家数学都好叻啊。 哎、 好，第三题咧，数学咧都学过一个理论，叫做不是定理 （Pythagoras Theorem）， 大家应该都记得嘅。咁系关于咧点样计算一个直角三角形嘅边长关系。咁如果一个直角三角形嘅斜边，我哋叫做 C 嘅话啦，咁佢另外两条边叫 AB 咧，我哋就背嗰阵时细个背咧就话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啊嘛，个公式。未去到 sin cos， 系纯粹。直角三角形三条边之间长度的关系，系啦，就是两条边啊 ，a square 加 b square 咧，就等于斜边的 c square。好啦，原来呢个世界上面啲数学家咧都谂咗一个叫做不是定理日波， 系啊，仲得 闲 啊， 咁系啦，冇错。 好， 咁究竟以下边一个日期，边一个日子系不是定理日呢？A 2017年嘅8月15号，B 2018年嘅5月14号，C 2019年嘅9月25号。 嗯。 D 2020年嘅10月4号。系啦，四个日子 都系从佢嘅计算方法去推敲。 系啊，冇错啦，醒目啊！啲数学家净系识计数嘅啫嘛，不断谂计数。咁究竟呢四个日期，觉得边一日最似可以界定为一个不是定理日，即系话同佢嘅 theorem 同佢嘅定理有啲关系嘅。 杜校长，我想请问嘅就系话，即系等于就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c square 又系啦。 呢个要计数， 系都要计数，不过。电话可能有计数机嘅，心算就做唔到嘅。 等于 C square 同个年份有冇关系啊？同年份有冇关系？ 有噶，因为唔同年份啊嘛。因为所以呢个不是定日，不是定理日，不是年年有噶，系某啲年份先会有噶咋。 我将个年份开放先。 好犀利啊！ 因为你系十七、十八、十七、十九同二十啫嘛，你开唔开到方？ 小强劲， 边个开到方？ 不如我部电话冇得开。 技术上面不会影响大家学习的。 啊，有 行不行？开封这个咯。 是啊，有 啊，有啊，点啊，快点啊，快点啊，死了，我们 可以揀一个的，大概望下。 不如就咁揀啦，即係唔跟時唔夠時間啦。 係啦，好啊，好啊。 唔揀2018 啦，嗯， 因為17同19咧開唔到嘅。 哦， 嗯 ，OK， 係 咪啊？我哋都有數學頭腦噶嘛， 不是定理。 因為2020 提示你唔使理個20嘅，你四個都 係 20。係 啊，我就 係 我哋都揾係20，即係我哋揾17、18、19、20啫嘛。係 啦， 係 啦，嗰啲啦。 係啊，嗰啲可以。我20啊。 我18啦。 2020啊。 18啦。 我跟你。 点解啫？ 唔系输就一齐输，我同你总分都一样。 好，一样咁啊！ 我十八，十八， 呢个系一个策略嚟嘅。 系啊， 大家好同学啊嘛。 系啊， 唔系好同学啊。两个人关 事。OK OK， 咁我用同分啦，佢想。 好， 我想同分。 答案系乜嘢，校长？ 好， 家长要乜嘢？家长系一，哦，即系2017年八。 好， 家长，算啦，我一个 A。 最后嘅答案系 A。 犀利啊！家长， 点解啊？因为你睇下八嘅 square 加15嘅 square 咧，系等于17嘅 square 啊！咁呢个咧系完全配合到不是定理当中个三条边嘅定律咯。所以其实唔系年年有嘅，而事实上如果同今年去比较咧，最近上一对上一次嘅不是定理日咧，就喺2020年嘅12月16号，都系咯，12个 square 加16个 square 等于20个 square。 嗯， 佢搞嚟做乜嘢啊？校长， 好玩咯，你觉得好玩咧？ 系啊， 我就熟。而下一个大家留意咯，下一个嘅不是定理日咧，就系2024年嘅7月25号。 2024年7月25号， 即系两年后， 系咧，因为七个 square 加24个 square 咧，就等于25个 square 啦。 哦，好啦，时间冇多，我哋要问第四条啦。 好，第四题就冇咁多数目字，唔系数学题嚟嘅，因为我自己本身教咗咁多年书啦，除咗教数学之外，我都有教宗教嘅。咁呢题就简单啲嘅，应该，不过都系估嘅，我相信。嗱，我哋罗马天主教会咧有教宗噶嘛？咁究竟现任嘅教宗方济各系第几多任教宗咧？哎呀，成个教会嘅历史，天主教历史。嗱 ，A 系222， 哇， B 系244，C 系266，D 系288，都系200几噶啦。究竟222、244、266？定288咧？ 222A， 真系估噶啦，我谂大家 都系真系估啊！2468，我拣八啦，八， 我估 D 啦，288， 288， 好，家长，哦，266，佢估266，系啊，佢拣 C， 好犀利啊！ 佢讲咗好犀利啦，已经校长讲咗啦，266啦， 贪十 啦 ，put down your pen 啦， 正确答案系266，系266任，由第一任即系相传啦，就系耶稣选嘅12个门徒之一嘅 Peter 百多禄就系第一任嘅教宗，去到今时今日我哋而家嘅教宗方济各咧就去到266任啦， 哇，好犀利啊！ 你几多分啊？ 你幾多分？ 兩分咋？ 我都係。 好啊，大家好同學。 係啊， 同分。 家長係最高分。 家長犀利，而家啲家長好勁㗎。 其實家長唔係教師嚟㗎，咁犀利。 受學恩啊，我覺得。係啊，係啊。 而家家長要協助同埋陪伴子女讀書㗎嘛。係 啊， 所以家長學識好多嘢啊。 係啊。其實今日咧，校長咧，杜燕校長都帶咗隻歌嚟，咁你都送有啲 message 㗎嘛，即係你要想講翻一啲説話。点解拣你歌同埋送俾咩人听？ 好啊，嗱，我系拣咗咧阿柳应婷嘅《神奇之路》，主要咧系送俾我嘅学生。 嗯， 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喺学校有时分享嘅时候都会讲呢个故事，因为《神奇之路》就其实《妈妈的神奇小姐》主题曲嘛，咁一个好有意思嘅电影，特别系咧歌名我都觉得好神奇啊，《神奇之路》。我相信为每一个嘅教学工作者，教育工作都系一条神奇之路。最神奇的就是见证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这个是真的相当神奇的。确实呢，歌词里面我欣赏几句，就是说一开始就说年月太艰难，每天都添加你的伤患。我特别将这首歌送给我所有的学生，即是我们持有，我叫他们做持有仔，送给每一个持有仔。特别是看到过去三年在疫情当中，每个同学仔在学习上都面对了很多的困难，甚至乎可能连他们的屋企生活上都很多困难。但我真的很希望每个同学仔每个持有仔不要忘记，其实学校里面每一个老师都一直陪着他们，陪着你们，每日真的不舍不弃地为了你们。而所有老师其实都是一直都无论在疫情当中或者现在，就算疫情缓和之后，都是全力以赴，希望可以陪伴到每一个学生学习和成长。所以我真的看到老师的努力，所以我都很希望每个持有仔每个同学都很努力，能够全力以赴为自己开创一条属于自己的神奇之路。 好，讲到 多谢晒 所有的学 生 和所有的老师， 好 家长和校长， 多谢晒， 送埋俾所有而家听紧嘅教育工作者，好唔好啊？有呢一首歌曲《神奇之路》， 多谢。 年月太艰难，每天都添加你的伤患。何苦你要前行，但脚步缓慢，高攀想要的光环。陪伴你的人，每天不舍不弃地为你燃点了志气，而无论以往今后，也为你治理伤口。为何多么艰苦都要全力以赴，为初心欢呼，勇气再发呼，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见佢后退，谁仍然无悔，跪同你踏向前，落后未落败，大步行下去，有耐力后来居上，才算天赋。 勇气才发肤，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见佢后退，谁仍然无悔，携同未踏向前，落后未落败，大步行下去，要逐渐后来居长，唯有 快到十二点钟，听呢个神奇之路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人咧，一阵间会有最后一小时嘅节目噶啦。翻嚟就会有风骚唱不完。今日咧三首歌曲咧，有我啦，又系马小强啦，又系李婆送俾大家嘅。咁啊，每一首歌咧都系有唔同嘅内容同风格嘅，留意住咯。电话号码1872388，仲可以打嚟点唱噶。一阵见。 逆市相对其他主要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從業員對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競爭力最為充滿信心，政府會繼續吸納意見，勇於改革，鞏固和提升資本市場和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日本下個月11日起放寬因為防疫而採取的邊境管控措施，包括恢復免簽證旅遊和個人遊，亦都計劃取消目前每日入境人數50,000人的上限。在美國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說，今個月底他會向政府官員發出指引，涉及制定新的經濟刺激方案，如果在10月完成制定方案，將會迅速執行。岸田又說，不能夠忽視投機導致的日元過度波動，日本政府將保持高度警惕，密切關注匯市走勢，在必要的時候再次干預以支撐日元。有分析認為，日本放寬邊境管控措施可以為經濟帶來輕微提振的作用。天氣方面，華東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東北季候風的補充會在今晚抵達華南沿岸。在正午12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風暴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12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北部一帶。同時，熱帶風暴塔拉斯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3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本州。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今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朝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有几阵狂风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87点，跌160点，总成交金额40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5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7点，跌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6.4，跌6.6；阿里巴巴79.4，跌1.4毫半；盈富基金18.64，跌0.7；中移动51.9，升8毫。美团161.2跌3.7，中国海洋石油10.34升0.2，日本保险69.5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62.14跌6.2，新东方在线27.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8.815，瑞士法郎8.019，澳元5.194，加元5.818，新西兰元4.575，欧元7.7105。每百日元兑港元5.5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469。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唱不完之前讲嗰啲点唱先啦，咁18723八就系电话号码啦。如果朋友们咧唔方便嘅，咁都可以咧打嚟同我 Austin 啊，我哋嘅欣欣啊，今日听紧嘅电话系我哋帮你代读嘅吓。 留言点唱 系啦，因为有啲人翻紧工咧，未必可以咧适时听到电话嘅，咁啊代读都得啦。咁啊与此同时咧，之前有啲人咧就喺星期一至四咧就忽然间 send 咗个 message 嚟，可唔可以帮我读啲咩啊？咁样嗱，其实有阵时咧，我系真系或者会唔记得嘅，我尽量咧就记住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万一真系唔记得咗嘅，咁希望大家尽可能都系星期五， 系啦，我哋集合喺五，系啦，会好啲，系啊， 因为你星期一啊、二啊咁突然间一单两单咁咧、我系会未必喺星期五可以执得翻晒， 明白？ 咁样嘅， 好， 收到，知道， 见谅。 啦 好啦，而家嚟到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啦，咁今日唔知点解嘅就系、三位都非常有大嘅压力，各有各嘅唔同嘅压力， 系、啊， 系咪？你就有单飞嘅压力， 转单飞啊，好紧张啊。 跟住就即系大佬就有佢话佢觉得自己唱得唔好嘅压力，我就系惊我自己情绪会失控嘅压力。 哦 ，OK， 点算咧？ 冇事，深呼吸，就来吧。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 原曲来自 Petrov Boys 的 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作词小张张，新歌点解你的肚襟咁鬼大？送俾我一个朋友，几年前见到佢，哇，又英俊又有才华，吸引死人。隔咗几年再见翻，点解今次？争咁多，希望呢只歌出咗街之后，佢会好地检讨一下，掉走个西瓜。 我每次见你都想笑，你个肚腩真的好翘，个个见到你都尖叫。最怪上你个肚腩，最怪上你个肚腩。你以往个样真标致，正过黎明，每个小女也都想要。哦哦，最怕你吃得起劲，错已造成你肚腩变了个波。哎呀，你肚腩变了个波。 明明你个样子以前英过黎明，正过郭富城，有啲似周润发，背后似朱克伯格，点解冇见几年？你而家前面似大傻，侧面似林雪，背面睇好似猪肉档嗰个大叔，点解咁样对自己？一百分变成负一百分，点解啊？我真系明点解？点解？点解？成日话我知一六八嘅故事，还望踢走暴肥，做出好戏，谁料这天？从与你碰巧经过，才真的睇到阴公。你已有了个肚腩，你已有了个肚腩，你个肚腩卜卜胀，块面又长，这个你已经改变。哦哦，你个肚腩好痴线，啊，有问题，你已有了一个肚腩。你已有了个肚腩， 你买大波鞋跑步，但系从来唔落街。你话实行一六八，原来一日食六十八餐。你咁样折磨自己，摧残自己咁靓仔嘅样貌，我真系搞唔清楚，我真系唔明白嘅。点解？点解？点解你个肚腩会咁鬼大咧？点解？点解？点解？明明系靓仔，你风度素养亦齐，曾令众生着迷。今天的你奇特到死，行路过肚郁郁弓，全因啲好怂。你已有了个肚腩，你已有了个肚腩，你已有了个肚腩， 你已有了个肚腩，你已有了个肚腩，你已有了个肚腩。 点解？点解？点解你肚腩咁鬼大？点解？点解？点解你肚腩咁鬼大？点解？点解？点解你肚腩咁鬼大？点解？点解？点解你肚腩咁鬼大？点解？点解？点解你肚腩咁鬼大啊？点解？点解？点解？点解？ 冇错，呢个歌咧送俾我朋友咧，希望佢咧听完之后咧就好地咧就系将自己身 体一下叫佢， 系啦， 唔可以咁样作贱自己， 唔可以咁样嘅，咁靓仔唔好嘥料嘛。 发展寒。作词许冠杰，作曲许冠杰，原唱许冠英，全新演绎单飞强。 各位 fans， 烟花嗰边， 为个银生虾敢挑死为民，为两蚊打生打死系唔忿，小金急崩，趁我队有份。你话冇眼点样会行运？结婚搵到笼子有缘分，恨那阵跟兜覆水去胡混，谂啊咁问，有骨都要啃， 有骨都要啃。 佢话冇眼搵贵陪婚姻，通屋问啊，都捐啊，搵嘢当。到处乱爬见嘢就晒眼光光，咪当我丧，要再满个米缸，咪笑我话住发千寒，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认老襟偷呃拐骗博人笨，逐个 逐个 针，好啦，天皮恨， 继续 一味靠滚，我问边句真？跌堕高感介人冇银，同屋猫下捐窿捐啊，搵嘢当。到处乱爬见嘢就晒眼光光，咪当我傻，要再满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钱寒，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为个银生虾敢跳死为民，为两蚊打生打死系唔瞓，钱银要紧，老夫都要搵。最忌冇银一架要踎灯，最忌冇银一架要踎灯， 最忌冇银一架要踎灯。我跟你三味啊嘛，啊，留意 飞啊啦， 翻嚟我哋就会 有咁有啲飞尾 今日嘅压轴歌曲。 哇，呢、這个大家要静心欣赏，好。 一切什么 我身旁，不必坚强， 缘分的天空，新词发发，主唱睿睿。 天空，别再激动和悲痛，令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秋风里凉风送，电话中我何悲痛，为这悲哀相送来生，和你一起哭痛中承受你的泪和梦。再激动和悲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秋风里凉风送，电话中我仍悲痛，为这悲哀听众内心，期望一天可看通，离别你的别离 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时间翻到十二点半嘅啦，听紧呢一个风 show 快活人，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嘅。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今日大致多云，两阵嘅骤雨。翻嚟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噃。咁如果未打，就试下你打唔打到咧。好啦，翻嚟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据了解，政府最快下午召开记者会，交代入境检疫新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在行政会议前表示，因应新冠病毒确诊数字下降，政府各部门积极研究针对机场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有什么调整空间，会尽快作出决定并公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日前亦都表示，当局正检讨入境人士三加四检疫安排，正积极考虑零加七方案。医管局公布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医院管理局联网服务总监邓耀亨表示，今次计划的目标是希望将内地医护知识专业带来香港，提升本港水平。透過交流計劃，亦都可以俾內地醫護熟悉本港醫療系統，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嚟幫忙，得益嘅仍然係病人。鄧耀亨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今次交流計劃有四個範疇，包括醫生、中醫、專科護理同放射技師交流計劃。目前已經收到內地提名八個醫生嚟香港，佢哋都係經驗豐富，喺內地屬於主任或者副主任醫師。等同本港的顧問或者副顧問醫生，當核實他們的證書之後，會交由醫護委員會批出有限度註冊，就可以來香港交流和工作。

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钟情九十年代日语音乐。音乐启发出对前度的期盼。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八月号日语歌曲排行榜系列之八十后流行音乐特辑。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我个细路成日周围走冇事停， 我隔篱屋个细路成日擒高擒低，好危险。 点算啊？ 不如揾佢问下啦。 问我啦，我系蜘蛛女郑丽莎 Lisa。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亚洲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啦，嚟到我哋嘅十二点四十分，亦都系点唱嘅时间。电话里边有位长途电话打嚟嘅好朋友啊，呢位 系 Michelle， 你现在何方啊？ 我现在Tasmania， 我打过嚟噶啦，我好开心啊！你又再接到我电话， 太好啦！ 咁犀利，而家你系两点几定系几多点啊？ 咩事啊？ 两点半咯， 两点半 啊，正啊！ 快啲过啦！ 喺度做咩啊？ 我好开心听你哋嘅节目噶，好捧场噶。 系啊，咁你最中意咩啊？ 同埋阿小强，我好开心啊！冇人恰你咁多啦。 我哋从来都冇恰佢， 就凭你呢一句， 我哋从来都冇恰佢。我哋其实咧系满足佢，佢要咁样先开心噶。 冇错， 你唔明 白。Michelle 啊，你俾个地址我寄啲礼物俾你。 佢啲礼物你谂清楚先啊！ 系啊，系佢唔要嗰啲啊，四年嘅月饼嗰啲啊。 我会叫我今日点唱俾一个朋友，或者我会叫佢嘅老公咧送啲礼塔斯曼尼嘅车厘子俾你哋食，如果有机会。 哇！ 犀利，唔使客气啦。 我 Raymond 啊， 系 Raymond 哥， 系你好你好， 你好， 我咧就都系喺 Tasmania， 不过就经常性都系喺香港呢两边住嘅，我啱啱过嚟，咁咧我即系遇着我呢个好朋友 Michelle 咧，佢就好悉心安排咧，话想我俾个 supply 我老婆，因为我老婆呢个月嘅即系呢个星期一嚟紧呢个星期一9月26号生日啊！ 哇， 咁咧我想透过呢个空气中就俾个 supply 去，咁咧到时我俾翻你听咁啦，就祝我老婆咧就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啦！ 好。 是 就是这样啦， 不要紧张，慢慢 慢慢讲，慢慢讲。 太太在哪边啊？ 香港是不是？太太在香港， 她没讲啊。 太太都在 Tasmania。 我都在 Tasmania。 正啊， 是。 是啦。那我都想祝 Wendy 呢就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麻雀行好运。 麻雀行好运啊，这么犀利啊。 退休生活呢就敬要享受同埋敬愉快嘢。 真係要啊，享受人生、啊。 佢个人呢好好㗎，好乐天㗎，好开心㗎。不过佢老公成日恰佢㗎，我觉得。 嗯， 佢老公叫咩名字啊？ 唔会千祈唔好咁讲。 唔係嘅，唔係嘅。 我 打花枪啫。 都讲句和艾米㗎。 哇，咁就假得滞喎，咩文哥。 和艾米。 因为我老婆呢之前呢就要我日日都讲一句啊，咁我日日起身啊，无时无刻都 因为我国语又唔得噶嘛，咁我专登读歪啲。老婆和爱你，和爱你，成日都 几好啊，几甜啊， 真系好 sweet sweet 喎。 你真系讲起你都好好肉麻系嘛？ 肉麻几好啊，啲听众 啊， 继续甜耐好冇 ？OK， 多谢晒你电话吓， 多 谢 晒， 多谢晒， 生活愉快啊！ 多谢，拜拜， 拜拜。 好啦，送埋俾所有听嘅朋友，一月开心心，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咧，我哋每天三小时陪住大家，我哋有小凤姐出场。 谢 谢。呢个歌曲吓，都系今日阿咪最想听到嘅，叫做《喜气洋洋》。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送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洋溢四方。齐高歌，高声唱今晚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祝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 另外搭单呢位叫昌娃，佢话呢 ,9 月24号系我结婚27周年，点咗俾老婆大人听。另外9月23号系秋夕，秋分可唔可以播陈慧娴嘅秋夕，今日时间未必够，下个礼拜帮你播好冇。 愉快畅聚，我愿你地快乐同分享。为你快乐歌唱，欢笑莫言亮夜唱。愿你我和唱。 杨杨，翻嚟咧，我哋接下一位朋友嘅电话系宝宝嘅。 Hello， 宝宝。 宝宝， 可爱宝宝。 宝宝， 眨下两个月啦，冇听你哋，冇同你哋倾偈。 点解啊？点解啊？ 其实都想上次系7月22号打过嚟咯。 你有听我哋嘅节目 嘛？日日都有听啊。 你试下唔听啊！ 使唔使咩出题目考啊？佢啊， 我 就因 为咁令到我老公一齐听嘅。 系啊，中唔中意啊？宝宝中唔中意我哋嘅节目啊？ 梗系中意啦， 梗系中意。 唔系啊，最紧要就系仲有一样，好似嗰日礼拜四啊，阿 David 讲得啱啊，即系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嘅喜好。 嗯， 好似嗱，你知唔知呢个礼拜三嗰日啊，小朋友，我好中意佢未有散场嗰时，我觉得好好笑。开始未噶？ 开始未 ？Ulysses 啊， 小朋友咧 ，Ulysses 啊， 小朋友电台， 系啊，好自然啦， 系啊，小朋友开心噶，系啊，好开心。 讲正经先，先 正经咩？头先你 系啊，唔知嗰啲言论唔正经嘅， 唔好阻住啲时间啊嘛。 讲啊讲啊， 咁咧就30号系我大伯嘅。 生日70歲生日，咁咧就我就因為驚下個禮拜我驚打唔到啊，所以我就提早試下今日打，我打都打咗好耐啊。 係啊，要預足噶，生日要預足噶，唔可以過咗噶。 咁啊就三哥，生日快樂啊，最緊身體健康，70歲大壽啊， 好開心開心， 係啦。咁啊跟住另外咧就係阿德哥，我哋嘅 fans 德哥又係生日25號生日，我冇記錯係，佢話。咁又系德哥生日快乐啦！ 好啊， 咁啊呢首戏班小子系佢想听嘅。 依家德哥系咪即系一阵间个德哥啊？系咪即系因为德哥都打咗嚟？ 系 啊，系啊，德哥都打咗嚟。 你哋两个都系心有灵犀啊！ 系啊， 系啊，系咪9月25號生日啊嘛？ 啊，德哥出埋嚟啊！德哥啊，德哥， 可唔可以将我哋两个搭上线啊？ 嚟啊嚟啊， 得唔得？德哥， 好， 德哥， 喂，德哥， 哇，我哋第一次， 小心啲，系啊，马仔， 马仔，你讲乜嘢啊？ 我练马仔咯，你喂，你好成功喎，你 Facebook 嗰度，你嗰度嗰只青蛙行嗰度2000多人喎， 系啊。好犀利啊！青蛙行， 青蛙 龟行举步啊！龟行举步， 系啊，好嘢喎！个个以为你练过武噶喎， 系啊，食过夜粥 见你喎， 我嘅下盘功夫唔错噶， 上盘啊争啲， 我都行唔到两步你啊， 犀利啊！ 你真系 多谢多谢， 下次唔好爱。冇外件西装啦， 系啊，劈低佢啊嘛，阿德哥， 你咪三友嚟噶， 你25號生日系咪啊？ 系啊，25仔25號生日噶嘛， 系系。 咁咧，我就今日睇到留言咯。 系啊，宝宝几好啊，宝宝吓。 系啊， 同埋最主要咧就系支持阿马仔自己独立唱歌成功，同埋咧我哋嗰啲群组嗰度咧有阿发发啊、阿 Ken 啊，佢哋整到嗰啲。相啊，同埋佢哋啲歌词，系等我哋喺呢个三个钟头里边咧，好好享受， 好开心， 哇！大家好似朋友咁， 系啊，一家人嚟噶啦。 系啊，多谢阿悠悠头先唱得好好啊，悠悠， 好好啊，感人啊， 系啊， 令到我哋即系总之有共鸣嘅人 咧，我都仲有啲瑕疵系， 唔系喎，我觉得你唱得好好喎， 多谢， 好啊，我真系我都话好，真系我都想，真系嘅， 多谢大家， 同埋三个都好好， 唔系啊，我个手都有瑕疵啊， 真系。知道佢內心嗰個 係佢真係 心境咯， 係啊， 係啊， 好緊張準備啊， 大家支持，大家支持， 好，繼續支持，繼續支持嚇， 大家就會快活人， 冇錯，大家做個風騷快活人。 阿哥啊，係你依個快活谷。 佢哋嚟我哋呢个， 你两个做乜嘢啊？ 自己倾偈，自己倾偈， 快活谷要跑马噶喎。 咁都祝你生日快乐， 好唔好啊？ 真系唔该， 最紧要 多谢晒， 唔该你， 身体健康， 好，身体健康， 多谢德哥。 咁呢首歌《戏班小子》， 和福得失睇开天，人生好比一出戏，幸福不一定由天赐，成功伴人事，尽管今天不开心。谁保他朝不得意，暂短的好运谁可知，赢得几多次，沧桑多变世事传奇，只要努力肯冲刺，一番筋斗几个际遇，时来运到直冲天飞，人生天天新开始，何必伤心悲失意，若今天失败来多次，人生好比演戏， 点唱时间咧都有少少咧滚水淥脚，因为就好多人等紧，又唔想，因为接唔到个电话啦吓。好啦，电话里边有位朋友，伟伟 ，Hello， 系啊， 近排 啊系啊， 系啊， 林继珍，系啊，同埋阿小强，你哋好嘛？ 系啊，好啊，林太， 今日咧就我个大女三日嘅正日嘅， 哇，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叫咩名啊？ 穗田， 穗田啊， 仲有我仙女咧就喺英国嘅。 盈盈。 哇，你有孙女噶啦？ 系啊， 好犀利啊！ 系咯，咁犀利啊！ 仲有个其他嘅孙，有一个孙女叫做嘉嘉。 系 哇，开心啊！ 即系九月份嘅， 都系九月份嘅。 如果讲埋十月份咧，因为好难打个电话。 好难打咩？ 系啊， 你不如一年讲晒，唔系讲笑啫。系啊，十月份讲埋啊，林太。 十月份咧就系我我大女婿中华生日嘅，同埋我细女瑞心， 嗯， 同我细仔志雄。 哇，咁多人生日嘅十月份。 系啊， 哦， 十三号咧就系我大女婿，四号我细女瑞心。 哇， 十月嘅十三号就我细仔志雄。 哇，写晒喎。 好啊。 系啊。 有几多个仔女啊，林太？ 吓？ 有几多个仔女？ 两个仔两个女。 哇，开心开心。 好啦，咁你拣咗呢只歌咧，就系身体健康，系咪？ 是啊是啊， 冇错，就是祝佢哋大家身体健康，系咪？ 系咯，大家身体健康啦。 好，一语系咁， 好 啊，多谢你， 多谢你， 好想听你嘅节目，好好听噶， 多谢 你， 多谢多谢， 继续支持下。好啦，另外咧，有位 Polly 咧，祝冯金融婆婆102岁系102岁生日， 身体 健康，长命过 200岁， 200岁，祝金融婆婆。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吻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苦之痛。 呢一个咧送埋俾所有听紧嘅朋友听吓，亦都嚟到我哋电话嘅最后一位就系 方小姐。 方小姐， 系啊， 你好， 喂，方小姐， 请 你好啊， 好高兴啊，好开心啊，接到我电话， 你系咪第一次打嚟啊？ 系啊， 系啊，我系第一次打嚟噶，我日日都听你哋嘅节目噶， 多谢 多谢多谢， 做得好好啊，尤其是每日都听到你哋嘅节目嘅时候咧，嗰种嘅开心同埋喜悦咧，系喺心里边涌出嚟咯。 哇， 咁就好啦， 多谢。 同埋嗰个咧，我好中意悠悠嗰个客家婆来了啊， 系啊，开心啊， 多餐儿啊，妹，野王野 多餐儿啊， 野咩客家言啊， 多餐儿， 系咩客家言啊， 粤公德银孝家妹， 奶奶啊，奶奶同 奶奶，你奶奶 十年啦， 哦，粤客家言系咩？ 放笑笑 哦，放笑笑，如果唔系做杰醒铁 can 狂下， 好，好多谢你，真系好好开心，因为咁嘅疫情咧，每一日都唔开心嘅时候咧，每一日听到你哋嘅节目咧，嗰个开心又出翻嚟，同埋嗰种情绪都系喜乐嘅。 最紧要系咁吓， 系啊， 同埋阿梁大哥， 冇咁讲，冇咁讲。 梁大哥，多谢你，瑞瑞都多谢你。 唔好咁讲， 好， 系应该嘅。 多谢你三位。咁今日咧，我想点俾我个堂阿嫂阿友妹啦，亦都系我识咗30几年嘅朋友。 系。 咁佢今日正日生日，咁咧都喺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好。 同埋咧，我都自己嗰个孙女咧，第二孙女咧，系30号出世嘅，嚟紧都满月，我都感恩嘅，我都系嫲嫲嚟噶。 好啦， 你把声唔似啊， 系咯， 好， 多谢你啊。 简直歌就系迈向新一天，系咪？ 好好 好，唔该晒，好啦，送俾你哋啊！ 身体健康、 啊。好啦，另外徐小姐代讲嘅就系老公 Arthur 9月25号生日，另外有位旧朋友咧 Tim 虚啊，太太离世咗五年啦，佢有个 message 想我哋读出嘅，佢话呢五年咧系世界嘅另一边，你活得开心啊，唔使担心我噶，因为我应承过你，我会好好生活，往前看，我有做有听中意嘅音乐，有玩中意嘅模型，有好多运动保持健康，有朋友冇收埋自己，当然都有听我。我哋最中意嘅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啦，咁希望咧，佢嘅太太保重啦吓，即系 你自己保重， 冇错，好多嘢咧都要，你又要开心，自己开心吓。虽然我未必做到，但系我已经做紧，继续开心噶啦，我会完成嘅。上年我拜托佢哋帮我点咗歌俾你听，今年都会有呢只歌曲送俾好你啊，阿 Tim 嘅 message。结束我哋今个礼拜《风骚快活人》，希望大家都系继续开心。下星期一十点在风骚快活人再见， 拜拜 拜拜。 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怨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冷远方，迎来朝晖将人